各位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城寨工厂，我们生产的呢就是消毒用品两款，一款就是 75% 的消毒酒精，第二款呢就是也都是有 75% 的这个搓手液，加了甘油和双氧水，令到大家的皮肤没那么伤。香港到现在確診的个案数字呢，那个速度呢比我们想象中是慢，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社区的抗疫意识是很高，每一个市民都不听林郑月娥所说自己戴口罩出街。戴口罩出街其实不是为了防止別人感染你那么简单，因为今次的武汉肺炎它有一个病征是隐性的，所以自己就算中了也好，因为你戴了口罩而没有将那个飞沫传出去，这个也可以大幅减低那个社区感染。另外一个就是在公共场所吃东西、啊、等等，很多时候那些飞沫黏在台面、啊、等等，很容易是接觸的眼睛啊，變成傳染，所以點解要用搓手液，同埋咧嗰啲電梯啊、上上落落啊、扶手啊呢啲咧，多啲用酒精去消毒。而家咧，因為咧市面上嘅呢類嘅消毒用品咧係貴得好緊要，咁啊好多奸商咧就謀取暴利，咁啊150ml 嘅消毒酒精咧賣幾十蚊，咁啊搓手液又係。咁我哋咧就個樽咧就係嚟自五湖四海嘅，大家見到唔同類型嘅樽都有。咁呢部機咧就係負責咧就係將原材料泵入去，再入喺我前邊呢啲嘅唔同嘅細嘅樽裏邊。咁一陣間咧，我哋入完之後咧就會咧係分發俾一啲嘅即時可以俾到市民嘅一啲組織啦、議員啦同埋義工組織。咁因為咧我哋好強調一樣咩咧，就係物資唔可以淨係坐喺個 office 或者倉庫嗰度，同埋唔可以經過嗰啲各個層級中間攞咁啲去，因為係需要直接去到最需要嘅人手上，包括係清潔工啦，包括係保安啦，好多前線工作嘅醫護啦等等。咁我哋會一路繼續生產落去，直至到呢個供應回復正常為止。咁而我哋就係做得幾多得幾多，每人行前一步，走多一步。開始了嘛？ 啊，開始 走咗出去我。 係啊，係啊， 咁走咗出去咩咧？就係因為咧，今日就嚟咗第一批，就係呢個5D N1L 嘅鋁罐。咁嚟咗做咗100個，咁就50對啦。咁就派咗50對出去。咁我哋今次咧好特別嘅設計係咩咧？就係3M 嗰度咧，就係中間有我哋會送9個貼紙俾大家嘅。咁大家就可以自己揀咧，就係咧將嗰個3M 嗰個。嗰、那個位咧，就黐咗個貼紙喺度嘅。咁呢個就係DIY 嘅自己嘅設計嚟 嘅。O K 喎，呢個 係啦。咁所以你哋上嚟咧，就會攞到一 pack， 一 pack 就包括一個誒而家嘅密實袋。點解個密實袋咧？就係攞嚟俾大家裝住嗰個嘅 口罩、 mask 同埋個濾罐嘅。咁、即係衞生啲啦，咁樣。咁亦都咧就有一張嘅年曆卡啦。咁啊有貼紙啦。剛才給大家看過就是有不同款的貼紙，就是貼在那個 3M 這個位置。另外呢就是有一個 75% 的酒精消毒，消防大佬昨天就上來巡查，幸好我們就進入去的樽仔那裡、就是為什麼很多人上來問細良你做什麼這麼瘋天天坐在這裡入酒精呢？我都費事解釋咁多俾大家，因為嗰啲酒精嚟到一定要全部將佢入曬樽仔先得嘅。如果唔係嘅話，嗰啲嘅搞我嗰啲人咧，係每日都會打電話去投訴嘅。我真係應付唔嚟嘅，其實。咁我哋而家咧，亦都將我哋嘅消防同埋保安設備咧就 upgrade 咗嘅。咁亦都係盡量希望咧就係安全為上，遲早都會繼續有人搞我哋嘅。我覺得，即係我唔希望佢哋嘅行動會升級。包括嚟去滋擾我個人啊等等，但係我哋一定要做足呢個咁嘅準備。 你啲嗰啲鏡頭犀利啊，即係飛虎隊入嚟都見到啊！真係 做足呢個準備嗱，所以咧就記住啦。如果你哋第二批我哋發出嘅就係喺名單 Google Form 裏邊，跟住由51到100，咁就會今個星期五6點。 到八點就會發出嘅啦。咁我哋會用電郵嘅方式通知大家，咁大家回覆作實。咁要回覆嘅其實，咁上嚟咧就可以攞到呢、這個5D N1L 嘅濾罐，一個消毒嘅酒精，三張貼紙。就 哇，好似福袋咁， 一個密實袋，係啦， 呢個福袋就 希望大家可以咧就用得到。咁我見到越嚟越多人用，真係喎、啊，用呢、這個6200。 你有冇街上面見到戴罩相應啊？ 戴我呢個未見到，但我見到好多人係戴緊嘅嗰啲嘅 P100 嗰啲裏面。 OK， 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版本嚟嘅，記住啦。 咁呢啲咪就其實可以 recycle 咯，係嘛？ 係，同埋唔需要，即係我覺得坦白講，你叫我200多元買一盒，我就覺得肉赤啊！你問我，我唔知道大家點睇啦。原本40，你明知嗰盒嘢係40元嘅，而家周街賣緊200多元嗰陣時候，你想點咧？真係100ml、85ml嘅火酒賣緊40-50元，初手液賣90元啊！你知唔知啊？而家 好誇張呢個係， 即係點啊？我都話賣白好過賣白粉啊！真係嗰啲全部係賣奶粉嗰啲藥房嚟㗎。係 啊，唔係你而家香港都尚算好啦。你而家最大鑊啦，而家開始就係韓國冇得賣啦，即係搶唔到啦。因為韓國好似話有啲人咧話寄咗翻嚟香港，即係話幫香港人寄翻嚟香港啦。佢都話喂寄翻翻嚟喎，大佬我哋唔夠啊！而家真係搶得好犀利。因為而家韓國而家今日晏晝4點最 update 嘅數字咧係去到900多，你知唔知啊？ 因為佢大優市好大。 係啊。大優市嗱呢個真係咧，真係要鬧林鄭。喂，呢個咧好賤格。嗱，林鄭咧，嗱點解佢會得到阿習近平咁歡心咧？好多時候佢往往咧行先幾步，就摸通曬阿習咧，佢而家想做啲乜嘢咧？佢行咗先。即係呢個人啊，你聽佢講普通話你就知啊。喂，好地地一個港官咁主動喺度扮京式普通話喺度捲你嗰啲咧，我真係見得佢一個，得佢一個啫喎，其實係。係嘛？主動去迎合喎。而家呢鑊嘢又係韓國呢樣嘢，佢主動封關，人哋問你咯。喂，你係咪雙重標準啊？ 肯定 係 啦， 係嘛？喂，你 跟住個副衛生署長咪咦哦哦咯喺度。 你今時今日啊，大陸爆到咁大鑊啊，差唔多直逼80000啊。喂，你會唔會嗱？你而家你淨係 點解唔封大陸啊？ 你針對大陸咧，你而家淨係封一類人啫，淨係封湖北人。好啦，如果你用翻呢個標準嘅話，咁韓國你係咪應該淨係封呢個大優市啊嘛？係 咯。 是不是啊？啲人問：喂，大佬，你大陸你啲尚且俾兩日空窗期佢，喂，你對韓國你一日都冇，係嘛？ 呢、這個就係中共轉移佢哋抗疫嘅一個國際 呢個好宣傳 手法，就係話你睇下嗱，韓國、日本啊，仲大鑊過我哋啊，我哋咪抗疫成功咧？ 係啊， 呢啲就係中國人嘅劣根性。係 啊， 佢永遠唔係睇下人哋點好，你睇下台灣抗疫幾成功，佢唔係喎。佢睇下人哋點撲街喎。 係啦，嗱，而家你睇下《環球時報》咧，佢個指標，佢好似佢前日佢寫個社評，好賤格嘅。我們擔心一些國家防控行動有點慢。 哇，大佬真係太尷尬，人洞房一樣。 係啊，喂，成鑊嘢係你自己賴出嚟㗎，其實係你搞出嚟㗎。 你搞到隨時東京奧運一鑊粥， 係啊， 搞唔成2000億投資抌落海。韓國而家俾你搞到一鑊粥，係乜你自己？而家更加清楚啦，源頭不在於華南海鮮市場，根本喺12月已經有疫情出現， 係啊， 係嘛？因為要過春節，全部要撳住佢。所謂1月7日嘅指示根本係呃人嘅，係嘛？同時要過春節，要搞兩會湖北，所以結果成個疫情向全球輸出，係咪？南韓、日本、香港、台灣、新加坡、菲律賓，全部都係受害者。你走去今時今日竟然厚顏無恥到走去教訓人，話人哋嘅抗疫慢。 而家中共， 你話有冇咁撲街嘅人？ 而家中共啲賤格咧，佢去 spin 咧，就其實係嗱，第一上個禮拜咧，習近平做一樣嘢，就係打暈曬所有國家，打電話就喺度，即係要人哋咧講句客套説話啊，中國咧 好成功， 就好努力，好成功啊！然之後咧就剪剪埋埋 出口轉內銷 呢啲咁樣嘅説話咧，就自己做自己頭版係嘛？嗱，你睇下人哋個個都話我正 啊，佢主動打出去㗎， 係啊， 我以為人哋打去 佢講咧就話應約。應約就同人哋講電話， 其實係中國領事館通知 我。我諗可能係啦，唔係就算人哋啊，真係想約你打電話知，喂，其實都好人之常情。 禮貌， 你大鑊，唔係因為你喂係第一禮貌啦，你好大鑊啦。第二就係話，喂，我都驚賴到自己啊嘛，我收下風都要啩，係咪啊？ 咁然之後你剪剪埋埋，然之後出口轉內銷，就喺度話人哋讚你幾好幾勁。最重要就係佢，因為佢買通咗世衞，佢就係要談得再不斷嘅家長啊嘛。 而家已經係啦，又再話佢抗疫成功啦。 係啊，亦都咁講啦。 我諗每講一句，我諗有$100,000㗎。我諗。 咁你而家咧，即係呢一個胡錫進咧，佢就係剪剪埋埋所有嘢，咁然之後就話啦，啊，而家咧中國嘅疫情咧，雖然仲未徹底好轉，但係我哋已經走出咗最困難嘅時期啦。湖北省以外咧，嗰啲防疫一邊復工復產嘅局面已經形成啦。中國提供咗恩感，亦都貢獻咗寶貴嘅防控經驗，值得世界各國參照。嗱，就係講呢啲嘢。 喂，大佬，你知唔知佢彈弓手武漢又唔封又封，最後尾賴咗落去個負責交通嗰 交通嗰個防誒嗰個部啊嘛，交通部啊嘛。 其實唔係㗎，係個武漢市嘅副市長批㗎，其實係。 係啊， 佢以為個自己 follow 緊習近平嘅抗疫精神啦。點解中共會出現呢個咁古怪嘅情況咧？嗱，習近平嗰個全國電話電視啊， 17萬， 17萬啊。嗱，呢個就好奇怪嘅方法嚟嘅，我覺得。咁當然個原因會唔會係等於毛澤東當年直接動員紅衛兵 bypass 呢個無縣嘅幹部咧？呢個咁嘅情況，我覺得有咁嘅跡象喺度，即係話好多人對於習近平嘅抗疫指示唔執行，唔執行啊！特別係復工嘅指示啊， 復工嗰啲啦，係啊， 係啊，因為復工咧呢、這個Reuters 一早就講啦，即係話習近平對於地方抗疫措施啊，覺得佢哋 go too far， 即係要行得太快，行得太遠啊！影響到生產，咁春節之後如果唔復工咧，好多國際嘅物流供應鏈就會斷裂啦。 係，冇錯。 佢而家最驚係呢樣嘢，所以中共嘅抗疫陷入呢個咁嘅搖擺嘅角度咧，對我哋香港有咩影響咧？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呢個係高度危險，即係話中國大陸有第二波爆發嘅可能性， 尤其深 係交叉感染。 唔係呢個林正財咧，即係呢個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仲好意思，琴日喺度講就係話咧，啊而家韓國好危險啊，係嘛？因為而家韓國咧，佢而家爆到差唔多，哇800多宗，琴日就800多宗啦，仲危險過深圳啊咁樣樣。喂，大佬啊，深圳嗱而家確診咧就400多宗。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信唔信得過深圳啲數字先得㗎？ 我信韓國好過多過信深圳，我話俾你聽。 咪就係咯，你而家你 湖北省嘅數字低過武漢市嘅數字。 如果你深圳受控嘅話，點解而家呢個禮拜又話諗住搞呢個火神山啊？ 深圳搞火神山，佢、 啊、 真係預咗復工大規模爆發咯。 係啊，即係預咗爆發啦。 係啊，因為深圳係移民城市，同武漢一樣。 係啊， 移民城市嘅話，外來人口多，一定爆發。 而家仲有啊，係連香港都諗住搞一個火神山啊嘛。佢呢個小湯鎮 咗啦咩？佢已經 佢話就係而家 咩振華？ 嗱，佢唔係振華，佢今日即係佢公布咗一個啦。佢唔係公布咗啊，俾人踢爆嘅。我揾翻出嚟先。呢、這、一個叫做 係嘛係嘛？ 冇招標㗎嚇、啊，就俾人哋踢爆啦。就話其實佢揾呢個中國港灣， 係 中國港灣咧，就去做呢、這、一個 1.9億工程 嚟嘅，冇招標就搞個檢疫中心咁樣樣。 竹篙灣 係啦。咁其實之前阿毛哥 cap 過俾我咧，就係話其實呢個其實佢係諗住咧，做到好似火神山規模，因為其實佢可能會覺得就係話，喂，如果你招標嘅話，邊個地方好似大陸咁樣樣做得咁快咧？咁樣。咁但係你問題就係你香港搞任何建築都好，你唔係話嗰個 constructor 起得幾快，係香港有自己香港一套法則。咁你而家你係咪建築處？係咪屋宇處？係咪完全唔理嗰啲職咧？係咪完全唔審職咧？ 機電處唔去睇嗰啲咩咧？電力啊嗰啲咁嘅嘢咧？ 係咯，你唔係話淨係唔招標咁簡單啦？佢呢種快咧，係基於一套大陸嗰種無法無天嘅制度先至可以快得出嚟嘅。但問題就係你香港咪要行呢一套啊？ 同埋香港而家大規模爆發嘅咧咩？ 係啊， 即係佢當咗係嘅咯。 係你真係當咗係喎，因為深圳一失手嘅話，喂首當其衝就係香港㗎啦。其實 嗱，我覺得而家習近平已經做咗一個政治決定㗎啦，就係咧不惜人命都要復工 啊， 就唔準嗰啲地方幹部咧。點解有呢個講話出嚟咧？就係、是、唔準地方幹部咧自把自為，繼續封城。好啦，一復工嘅話咧，即係話全國嘅大規模感染係會出現。佢亦都預咗呢個咧，將會成為一個嘅，嗱世衞已經預告咗㗎啦，就係、是、呢、這個pandemic， 即係呢個 大流行感冒、 大流行疫症， 係啦， 係啦，大流行疫症。我哋有冇咁嘅準備咧？我覺得香港人係未有。我哋仲係以為咧，即係話將來嗰個確診數字或者感染數字咧係會急劇上升嘅，係會隨住中國大陸嘅復工開始嘅話。 跟住嗰啲嘅人，你見到嘅喺江西啊，喺四川嗰啲，喂，全部湧曬出嚟喎。 係啊，好快啊！ 好快出嚟又會有呢個犯罪集團出嚟嘅咯喎。 係啊，好容易㗎咋。 因為佢哋已經覺得屈埋一齊好辛苦啦嘛，已經係，咪個個走出嚟大飲大食大吃大喝，補翻過年冇做嘅嘢咯。 係啊，五六十寸嗰啲肉串啊，大佬真係黐線嘅真係。 五六十寸點食？係 啊，好犀利啫！我都太耐啦。 但你想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怎么处理他们处理不到的。我就不明白他的算盘是怎样。如果他一间厂感染的话他怎么可以继续再进行生产 呢你以现在封晒城即都还有600个大陆人来香港的。即是冒住这14日的隔离都肯来的其实就。那你已经去到这样你很难。那你还有你不是说只是你计算六至八八个大陆人简单还有在大陆来香港那些大陆来香港呢那里有1200度的其实。你计计埋埋每日其实都净流入2000个人的其实在大陆来是。那所以为什么你一些医护调戏这么不顺喂大佬入了 dirty team, 喂他看到好像说医那些很多都是大陆人来的其实是。重要是 我覺得佢我而家最擔心嘅另外一個政策就係佢要辦抗疫成功回復正常咧，佢恢復翻嚟香港個註簽啊。 嗯， 佢而家停咗噶嘛。 嗯， 佢而家淨係幾類啊嘛。唔知探親啊， 探親、 讀書啊、 讀書嗰啲係 啦。咁咪停曬自由行噶嘛？ 自由行就停曬嘅。 咪咯，我覺得佢復工之後佢會恢復翻嗰個自由行嗰個 visa 出嚟嘅噃。 唔出奇喎。 咁就你無險可守噶咯喎，已經。 之後你林鄭又好似呢個抗疫報告咧，佢用嗰啲招數就話嗰啲人都口號式嘅啫，其實就無論係邊個專家講咧，佢就係三個字口號式咁樣就打巢嚟嘅就。 佢都唔同你去討論，進入去討論個政策嗰度。 係啊， 佢而家同你搞鬥爭啊嘛。 係啊，根本就係、 是。佢搞鬥爭嘅話，佢就係先黏咗你，吸頂帽落你個頭嗰度，話、你口號式，然後一棍打死你。 哦， 佢唔需要討論個政策。 反中中嗰陣時講五大訴求，你又講五大訴求，即係同一班人嚟噶啦。 係咯， 就係咁樣 一棍打死你咯。 係啊， 佢個手法嚟嘅，其實呢個係，因為佢就係用呢種手法鬥爭嚟噶嘛。呢種就係施成於中共嘅政治鬥爭手法。但我就話而家中共嘅防疫政策開始出現一個嘅轉向，而呢個轉向咧係對香港極之不利嘅。當佢為咗追 GDP。為了要保住嗰個供應鏈，我相信他最擔心係咩咧？就係嗰個 Make in China 很多嘅世界工廠會外移啊，因為供應鏈斷裂，你就會諗喂咁樣夾落去唔係辦法嘅喎。咁我哋嗰啲嘅生產，譬如有部分嘅 part 係中國嘅，咁點咧？譬如好簡單，紅海集團，你蘋果手機係咪就係咁停咧？即係你富士康唔冇辦法復工嗰陣時候， 唔係因為你見到習近平佢揾曬咁多外國領袖咧打電話嘅時候， 我覺得佢係話俾你聽， 佢仲佢仲其實拍心口一樣嘢，就係話香唔係即係中國嗰個經濟向好嘅基本面咧，個都係不變嘅。咁所以咧，既然佢自己拍曬心口啦，已經拍到紅曬啦，成個心口，咁所以佢一定要做嘅呢樣嘢係，即係呢個老細格咧，就係其實老細話點話佢自己本身佢主觀地要做嗰樣嘢，一定要做到。不理你， 但呢個不是大躍進啊嘛！你 有一些定律，你不能夠用主觀意志嚟改變噶嘛？ 係啊， 係咪啊？疫症嘅傳播呢啲不以人嘅主觀意志嚟轉移啊！人民戰爭都冇用噶。 嗯， 疫症就係疫症啦，疫症有個傳播嘅模式噶嘛。係咪？你話你話人定勝天啊？唔通真係全面復工嘅話，就啲疫症就聽呢個黨嘅號召，2月29日就全部銷聲匿跡咩？ 嗯， 好似呢、這個。咩個邊個咩咩精算師啊？計到2月28日就所有疫症會消失啊！ 大陸噶話， 係大陸噶，唔知道計咩大數據嗰啲咁嘅嘢。 其實阿鍾南山已經轉過幾次嘅咯，其實係佢第一次。 鍾南山而家就變咗李居明添啦，我覺得點啊？點樣幫口罩加持啊？嗰、那個嗰、那個手印應該係咁嘅。臨兵鬥陣，臨兵鬥者皆列陣前就。四中五橫，你有冇睇啊？對住個口罩咁樣，你對當呢個口罩，然後咁樣結手印，跟住四中五橫，臨兵鬥者皆列陣前，咁就幫個口罩加持，咁個口罩就可以擋到病毒啊！ 咁都得， 你信唔信啊？ 唔信， 你上網睇下。 係咩？又真係 冇呃你嘅，你自己上網睇下。 真係試過呢咁咁搞笑。 李居明啊！ 哦， 係啊。好似係武子同無名子同美子係啊，武子無名子同呢個美子夾埋一齊， 咁就百毒不侵啦，係嘛？ 結手印之後，然後就向呢個口罩施魔法。 哦，咦，係好似係喎，好似真係有啲咁嘅嘢，哇，咁犀利㗎！ 係啊， 好專業、 啊。四中五華我研究過㗎啦、啊，連個口訣都記埋。 啊 啊，大家記住啊，加持緊啦。 唔係咁咁會有啲咩效果？其實係 啊， 即係、你係百毒不侵嘅。啊， 臨兵鬥者皆列陣前啊嘛。 啊 啱啱寫， 啱啱好寫到一個前字，係嘛？啊，喺個熒幕上面四中五橫啊， 係啊，我哋都要學下嗱，咁樣、啊、四中五橫啊， 佢係好難學嘅個前字係啊，李居明談武漢肺炎啊，咁啊，即係得閒可以學下先，即係寧可信其有啊，好過用 過信佢好過信林鄭啊嘛， 係咯，起碼好過用過期口罩啊，大佬啊， 起碼唔用罩林鄭。佢加持咗個罩唔得係一回事啦，係嘛？起碼都有個罩。 佢幾專業喎，樣真係啊！啊， 李居明起碼有個罩啊嘛。 啊， 林鄭、羅志光連罩都冇啊嘛。 係喎，真係喎。 我當李居明係老吹啦。佢 唔 係 啊，嗱， 加持係唔得㗎啦。 佢呢啲咧就其實係佢有個心理作用嘅。即係當你自己好認真咁樣作咗法之後咧、你俾啲信心自己啦，咁、你就你覺得你抗到疫，你呢個心嗱，其實講真嗱，一個人有病啦，即係以前好似唔知有人做過研究咧，就係話好多時候係七成嘅病咧都來自咧嗰個心理嘅。 即係點啊？你覺得加持咗個口罩之後， 加持咗 覺得自己抵抗力強啲， 係啊， 咁個人精神啲就唔怕病 得嘅。呢、這個念力呢、這個念力抗疫啊嘛，呢啲叫做 同念力抗共有咩分別？ 一樣嘅其實係。咁但係念力抗共唔同啊，念力抗疫，因為疫呢樣嘢咧，你話健康呢樣嘢啦，同埋嗰個免疫能力嗰樣嘢咧，同你個心情好有關係嘅。即係如果你心情好，個人夠正面嘅話咧，其實係冇咁容易患病嘅。呢、這個真係有科學根據嘅，真係。即係你做完呢啲嘢咧，你真係信嘅話咧，其實係唔同啲嘅。嚇、啊！即係等於好似啲咩恆河咁樣樣，你飲完杯水啦，係嘛？點解啲憂鬱信？或者而家點解話印度人咧？ 我試一試先。 印度人話而家佢哋自己本身，我哋又好認真嘅啫。 一陣間翻屋企，人都猛啲係嘛？ 係啊， 猛鬼有可能。 啊啊、 不過嗱，好簡單，李居明搞笑都好啦、啊，起碼佢都有個口罩，我哋話。而家叫人唔好戴口罩嗰啲咧，就真係撲街嚟嘅，我覺得。你見到如果大陸咁樣復工法，咁樣不顧即係嗱，佢肯定就係大躍進心態啦、要拼經濟就唔要人命啦，咁啊自然死幾多都冇所謂啦，對佢嚟講死多一千一萬都好，總之我嘅經濟生產要恢復，呢、這個就係所謂人海人民戰爭啦，我覺得。人民戰爭嘅意思就係叫你犧牲啊嘛。 係啊。 為咗復工，為咗中國拼經濟而犧牲喎。翻去工廠受感染喎、啊，叫你係嘛、啊？你點知呢個犀利啊？你有冇睇今日楊潤雄嘅記者會啊？香港啊，考 DSE 啊，復考啊， 啊 如期考 DSE 啊， 考嗰、那個係咪考試定咩事啊？就好似 listening 嘅又話，好似係 唔係照考啊 DSE？ 照考啊，咁大 係啊，咁但佢有幾樣嘢好荒誕嘅喎、啊。呢、這個楊潤雄嘅講法就係、是、咧，每一科咧就政府會派一個口罩。但是身為教育局長，他竟然不知道一科是考幾份 paper 的。譬如語文呢，我沒有考，我中學會考很多年前。 起碼四份，不是你 中文的話。 我知道中文、英文起碼都四份 paper 了。 DSE 我真的不知道， DSE 我未考過。 但如果考緊那些你告訴我。 我們現在就是考 這些。那怎可能一科一個口罩呢、 啊、 那你考五科就給五個口罩你、但是五科你可能要去十次的市場的、因為你一科考四次的。我就话你竟然身为教育局长，佢系一无所知嘅，对考 DSE 系，即系一科要去市场考去四次嘅，佢唔知嘅喎。 佢冇嗰个同理心噶，佢啲仔女其实都喺 国际学校嘛，系啊， 有乜所谓啊？ 全部都国际学校噶嘛， 系咯，佢都唔会。 嗱，最好笑系咩咧？佢就话如果学生病咗嘅话咧，喺嗰段时间考唔到嘅话，就用校内评核。咁我覺得 校內平日好參差 嘅喎，可以亂嚟嘅喎。 係啊， 咁好啦，如果我係學生，我老大都病咯。 係啊， 俾我而家就走去北角佛堂巡兩轉咯。 係啊，係啊，係啊。 喂，如果用校本成績評核嘅話，肯定會鬆過公開試嘅噃。 啊， 自己學校自己搞掂嘅話，呢個第二荒誕，第三荒誕。而家就將復課日期，我哋一早講啦，三月中復唔到啦，三月八號復唔到啦，而家就四月十六好似係，好啦，褪到四月中，我話真係四月中都復唔到，一早已經講咗㗎啦，冇人肯孭飛啊嘛，因為 你孭飛嘅意思即係咩？你要學校有足夠嘅防疫措施俾學生、嗯。口罩何來？每日每班一個學生兩個口罩，四個鐘換一個。 嗯、 你冇口罩你就冇可能復課。 嗯、 你冇可能話由老家長提供啩？我諗。 嗯 咁好啦，四月中都復唔到課，點解 DSE 三月要如期考呢？我想問一下，點解你唔褪遲個 DSE 呢？嗱，呢個係完全唔合理嘅喎。咁點解 DSE 喺市場裏邊聚集就冇問題，喺學校裏邊聚集就有問題呢？ 係啊， 你諗下呢個咪就係呼應習近平嗰種恢復生產、恢復上堂嗰種嘅諗法咯？我覺得就係、是嗯、好啦，而家就 risk 嘅將個風險嘅。責任就交咗去家長嗰度，啲家長就頭痕啦，係、 嗯、 嘛？四月俾唔俾細路翻學、 嗯？ 老師學校頭痕啦，係嘛 ？DSE 照考，之前呢個零月本來就個個衝緊嗰啲 mock exam， 啲、 嗯、 已經冇咗啦，係嘛？佢本來就預咗佢褪遲考嘅，而家佢竟然宣布係如常地考， 失咗算嘅喎，其實 又失咗預算。咁我想問，喂，究竟你想點啊、 嗯？ 你連考試嘅口罩你都計唔清、嗯，你以為一個學生考一科就俾一個口罩佢，荒謬到咁嘅地步，一科要四個口罩啊，大佬！ 佢可能佢唔係咁解，佢一日就係一日一個添啦。佢就當而家你平時咁樣用，咁你咪袋喺個誒口走口袖口嗰度咯。因為但係你而家你幾科咧？通常如果我年代應該一日起碼兩科啩，一日兩科啦，應該係。係嘛？咁你一日兩科，尤其係你嗰啲即係語文嘅散 paper 咧，你更加分散考啦。咁上晝一科就下晝一科咁樣樣，好正常喎。呢啲係 唔係你諗翻轉頭咧？你覺得即係我唔明嘅真係點解 DSE 唔騰第一？點解要 set 死一個復課嘅 deadline？ 你復課嘅 deadline 係點嚟先？由三月二。又再褪到三月中，已經係冇曬 credibility 嘅啦。因為佢個復課嘅 deadline， 我覺得係亂定嘅。 我唯一諗到嗰個可能咧，就是、 你唯一就係咩咧？就係、是、話當確診嘅人數嘅、康復嘅人數，或者十四日內確診嘅人數係停咗一段嘅時間，咁、你咪可以復課咯。即係話個疫症已經過去啦。嗱、你見到張建宗匆匆忙忙出嚟話疫情受控。到被人頂完之後就話疫情受到嚴密監控，到而家楊潤雄匆匆忙忙出嚟又再恢復考試，你睇到呢個背後其實就係 follow 緊中共嗰種嘅抗疫嘅思路，就係不理人民死活，總之要回復社會經濟生活正常。 呢個就係學咗老共嗰種長官意志。 長官意志 係 啊， 大陸所講咧呢啲叫做係頂層設計係嘛，即係。 即係病毒就會跟黨走， 係啊，病毒跟黨走啊咁樣樣。我諗或者佢如果技術考量啦，可能佢諗到呢樣嘢咧，就係覺得你 DSE 咧，你始終如果唔考嘅話咧，或者你褪嘅話咧，你係咪會影響 大 學收生？係啊，大學收生，因為其實一層一層嚟啊嘛。你改分啦，然之後 Jupas 啦，然之後去搞豬。 咁我想問一下啦，因為一個咁嘅疫症事件，大學收生入學遲一個月又如何呢？你十月開學又如何呢？十一月開學又如何呢？ 全部順延咯， 全部褪咯，我覺得有咩問題？因為大學已經上次圍攻理大、中大之後已經停咗成個月噶啦。 係啊， 有咩問題啫？我想問一下，係咪點解大學收生嘅 deadline 就唔可以褪呢？如果覺得人命咁重要，係冇談論討價還價嘅空間嘅喎。其實係點解官僚嘅意志就係咁緊要呢？呢、這個咪你咪同大陸睇齊咯，又係。 大佬啊，你而家你淨係講啊，嗰、那個佛堂都咁大鑊咧。佛堂而家咪話咯。 而家就變咗香港大優市 啊！佢大鑊嗰樣嘢就係嗰啲咩嗰啲助戰啊，助戰都揦嘢。跟住話水龍頭有病毒 有菌 係 啊。 咁啊其實你掂過都揦嘢㗎啦。其實就係、是，即係點解你而家搞到咧？就其實 KFC 咁驚咧，因為而家話其中有一個有去佛堂嗰個咧，就話做 KFC 啊嘛，嗰、那個人係。咁喂，我覺得呢個非常之虛偽，大佬。喂，你自己 KFC 日日殺身嘅，你自己拜咩佛啫？真係， 係喎，日日走去炸雞。 喂，好唔人道啊，大佬 ！KFC 炸啲雞啊，呢個真係好鬼虛偽嘅呢樣嘢係。 慘啊慘啊！我覺得 KFC 真係大鑊。點解唔係一吉野家做咧？ 唔係咯，呢個唔係吉野家做。不過有啲人咧，如果你話心黃少少咧，個標準咧就覺得都講佢哋都係藍店嚟㗎啦，佢哋都係，因為佢哋咩太古啊嘛，係嘛 ？KFC 係啊， 好像是太古 的。太古啊，咁啊计计埋埋，因为呢一个国泰的原罪咧，佢哋都要计埋嘅，其实就。 唔係，但嗱，你諗翻轉頭喎，你而家咁樣香港呢邊咧會動一路動搖嘅咯喎，因為好簡單嘅啫，香港嘅抗疫政策係冇自主性嘅喎，佢係要呼應呢個習近平嘅抗疫嘅總路線嘅喎，咁樣嘅話香港係大鑊嘅，我覺得係。如果全面復工，深圳好呢個嘅確診嘅數字，我而家根本上就唔信佢確診嘅數字，我覺得好多佢係修改咗個 definition 之後咧。就總之佢死咗就當咗另外一種病症。 唔係話淨係武漢個封城彈弓手咁簡單啊！佢而家連嗰個accounting 咧個計法啦，個確診計法都係彈弓手㗎。佢之前佢即係新官上任啦，揾咗應用去做呢一個武漢市委書記之後，武漢省委書記之後咧，佢咪就係嗰陣時就係話將所有你擺曬落去嗰個地氈底啊、床下底啊、嗰個 sofa 底嗰啲。收收埋埋嗰啲數全部撥翻曬出嚟，係嘛？嗰啲如果照咗 CT 個費花曬嘅，全部都計曬落去，入曬帳。咁而家呢個禮拜佢又改翻啊嘛，佢就係話啊， 因為太大鑊啊嘛， 咪就係咯。 政治上過唔到關啊！ 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你要證明到你用人得，即係你用人係用人有道嘅話，咁即係話喂，大佬，我而家有新官上嚟，咁我啲數唔可以太難睇㗎。如果唔係，我換人嚟做乜啫？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先提高个数字，提高了之后跟着修改定义就数字下跌。那就搞定了。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一台戏来的。 对啊。 同埋很简单，你现在看到大陆真的很鬼惨。他好像3000多个医护感染。他死很多医院的人。就是说他根本上的疫情扩散首先爆发地点是医院。 是。 送入醫院嗰啲好大機會受到感染嘅，而家係。 所以而家你今日武漢係咪會明日香港？而家點解嗰班醫護即係咁緊張，要同你搞罷工係嘛？即係罷工救港，即係而家你仲要呢個樂慧玲仲喺度等一版啊嘛係嘛？ 仲話人哋冠狀病毒 係啊，仲話你冠狀病毒啊嘛？喂，其實而家你睇翻轉頭咪啱咯。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真的变成人民战中被你找笨柒的。 武汉不就是医院爆发了、 啊、 其实。 不就是这样咯。 是啊，好在医院没有就现在射了佛堂了。现 在是啊，大佬真的大王真 的。但是正路应该射去又一村那个什么啦。 又一村。 又一村明星足球队范燕啦、 啊、 是吧 邓炳强。咁而家佢嗰60个好似隔離咗嘛，係嘛？即係退休警 歡送李大圍城嘅呢個指揮官，姓卓呢個指揮官， 阿卓孝業犯罪集團啦， 犯罪集團係啦。咁結果咧就真係有報應啦，今次全部要去隔離。咁、但係好似暫時除咗第一件之外，好似仲未有其他人確診喎。 係啊。有一個就好似好驚，好似話有4个就話有症狀，咁但係而家仲未確認嘅，其實就 咁。但係如果佢哋呢60个未隔離之前就翻咗去自己環頭啦， 係 係嘛，咁就喺度播毒噶咯喎，已經 係啊。即、 就、係、是、究竟北角警署有幾多人中咗都唔知噶喎。 北角警署就係阿省仔康樂會喺度做 啊。我知啊，咁如果嗰啲警員繼續喺街嗰度巡邏，咁點咧？ 唔巡邏噶啦，而家冇閒必噶啦。 唔係喎，點解北角區嗰個感染程度咁犀利咧？而家 北角區好多病源嘅，第一就係其實佢係咪佢早排就係嗰、那個工程師 太古城啦，係啦。 咁佢就話喺北角明星酒家嗰邊就食飯。咁除此之外，而家你見到佛堂啦，係咪？其實你兩個感染源係好犀利，一個就係北角，一個就係油塘，係嘛？油塘嗰個就係因為一觸面，係咪？ 一觸面跟住就油塘警察宿舍啦， 係啊，警察宿舍啦。咁就觀塘又有呢一個叫做係打邊爐家族啦。 觀塘工廈啦， 係 咯。 嗱，而家主要咧，即係其實如果感染源咧，社區爆發咧，就係主要集中呢兩區。 兩區我都中了。 係嘛？你都 而家直播室喺觀塘，屋企喺北角， 但未至於油塘啊嘛，大佬啊， 睇白都真係要帶多幾個旅館出街，真係要 啊！ 唔係嗱，呢個亦都我覺得香港未有耐抗疫完結， 係 而喺咁嘅情況下邊咧，受中共嗰種嘅急於咧擺脱嗰個所謂武漢疫情嗰個困擾喺個經濟發展嗰度咧。咁我自己估計3月就係一個危險嘅時期，大家真係唔好掉以輕心。有口罩物資嗰啲，大家準備唔好咁快就諗住，誒、哎、冇事啦，已經咁樣，千祈唔好咁諗。每一次我哋唔信林鄭月娥咧，我哋都會贏嘅。 係 邊個follow林鄭，邊個撲街嘅，真係。 咪所以咯，就係、是、其實呢個就係你見到咧，新加坡嗰個有個官員係咪姓陳？ 姓陳嘅係啊， 佢喺度話香港人低能， 香港搶口罩嘛係啊， 搶口罩低能，而家咪證明邊個啱咯，大佬？點解要搶啫？因為我哋對個政府唔信任啊嘛，係咪？咁你林鄭嗰個表現真係啊嘛，喂大佬啊，你點樣叫搶口罩？喂你即係叫做投標，你都係價低者得。咁所以我哋咪搶咯。咁而家搶到翻嚟，而家佢哋話唔需要個個戴口罩啊嘛。咁變咗佢哋而家咪領錢過我哋咯。香港而家喺嗰個叫肺炎龍虎榜嗰度咧，係排第七嘅咋，排第七嘅咋。你而家首先意大利就好犀利啦，飆得好犀利啦。 通重親大陸佬 close 嗰啲都死嘅。 係啊， 意大利好多溫州移民嘅。 係啊， 好多噶去呢、這個有一次我喺博洛尼亞搭火車去佛羅倫斯，中間經過一個叫做 Prado。幾萬個大陸人住喺嗰度㗎，係做假鞋啊， 羅馬都多㗎，其實 做手袋啊，做冒牌 Gucci 啊嗰啲喺嗰度做嘅基地嚟㗎， 就算唔係佢哋，我喺嗰啲係固然啦，咁同埋嗰啲士多啦，好多時候都係華人嚟嘅，其實 嗰啲 corner store 係 啊，好多嘅，其實係。咁而家好似話攬嘢有一個係好似係街頭表演同人攬嚟攬去嘅，有個係 大陸人街頭表演。 係啊，嗰陣時湯唯好似話試過喎，其實係。 就喺度街頭賣藝， 好似係嘅，其實試過。 嗱，總之你去大陸咧，你去唔係你去意大利咧，無論威尼斯好，佛羅倫斯好， 好興㗎佢哋。 你總會見到周街喺度賣嗰啲小商品啊，嗰啲好多係温州嗰啲商人嚟 嘅。係。 意大利就係歐洲裏邊咧，我諗大陸移民最多，非法合法嘅移民最多嘅。咁韓國、日本亦都係大陸遊客常去嘅地方，香港亦都係，新加坡就更加多大陸移民啦，同埋。大陸外勞 香港抗爭自保啊！ 香港之所以在阿掹咁多，即係台灣就因為佢離中國最遠啦，因為大陸一早就唔俾自由行去啦， 係啊， 咁蔡英文的政策亦都同佢隔離，係 啊， 所以變咗台灣嘅抗疫就最成功， 係啊， 香港就因為抗爭， 嗯， 夾住呢個林鄭，所以就咧變咗我哋咧仲可以暫時喺呢個排行榜裏邊咧，仲未去到新加坡，其實已經領先過香港啦， 係啊，新加坡好多大陸人㗎，其實都 哦外勞多。大陸外勞啊，係啊，亦多咗大陸移民， 唔係就係 嗰啲咪大陸移民嚟嘅咯， 唔係就係武漢嗰個咩做雞嗰個就係賴咗嘢啊嘛，係咪？嗰個而家仲未揭發㗎，有幾多人中招㗎？話即係咁幾多人因為佢而加變啊，大佬啊！ 但係新加坡就好絕嘅喎，捉曬出嚟嘅喎，真係 捉曬出嚟。 追蹤個病歷接觸史嗰陣時， 係啊， 香港反而唔會噃。 咪都話佢哋有個笑話啊嘛，就係話嗱，你中咗武漢肺炎咧，死亡率先得2%，但係俾老婆知道嘅話咧。喂，我死亡率就98%， 點啊？寧願暗地裏匿埋病死為止啊！ 係啊，大佬，唔係，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咩啊嘛？就賴嘢啊嘛！嗱，據聞而家咧喺北京啊，而家呢一個疫情殺入去中南海咧，其中最大禍嗰個咧就係市長蔡奇都賴嘢啊嘛！嗱，蔡奇之賴嘢咧就據聞咧就係話佢個仔賴嘢，佢個仔賴嘢咧，好似話佢嘅二奶啊，就話染到佢啊。咁搞到，然之後佢自己都惹埋翻屋企啊！咁搞到呢一個習近平就震怒啊！所以點解而家咧喺美國嘅三大情報機關咧，其實而家都好緊張，就喺度話啦，即係而家喺度招兵買馬收風啊！就有三個情報機關，咩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同埋呢個 CIA， 仲有一個醫學情報中心，佢就話而家好擔心咧，中國大陸嗰個叫做係政策嘅延續性啊！是可以有幾係可以幾穩定嘅， 即係政習近平嘅政策出唔出到台？出咗台之後可唔可以執行到 所以點解佢而家佢咪97,000人係咪17萬人 大 會咯？ 大會咯， 係嘛？要即係穩定軍心啊嘛， 因為佢驚政策出台落唔到地下 啊。係啊， 所以佢咪要直接去動員咯。 係啊， 同埋佢美國情報機關話佢哋準備一個計劃係匿喺地堡 嘅。係匿喺地堡啊，嚇！即係有個走佬計劃啊，好犀利啊，其實 係。首先就走佬啦，第二就匿喺地堡啊嘛。咁佢而家全力要保嘅北京啊嘛，習近平嘅講法就係、 是。嗱，北京咧，其實好早之前咧，其實一個月之前咧，已經係大陸嘅 AI 社科院嘅 AI 咧，其實已經做咗一個prediction 噶啦。咁佢就話其實北京咧，其實喺雲咁多嘅城市當中咧，其實佢嗰、那個佢係幾危險嘅，最危險嘅其實係。咁因為其實佢自己離湖北其實都唔係好遠啦，係咪、 嗯？ 如果你話好多即係外省勞工啦，其實都會首選北京嘅，其實係。 要避梗係啦，因為醫療嘛。 係啊，醫療啊嘛，其實係 佢梗係去嗰啲即係 直轄市或者大城市的， 這個無論 是 大陸的大數據和大陸的大數據，外國的大數據和大陸的大數據都是這樣計算的，北京其實是很危險的，其實是。所以為什麼現在他就是說，就是將個封城就是升級嘛， 他當然要保住自己中南海啦，喂大佬，你想想，如果全國的難民湧去北京的話，他都挺大鑊的， 大鑊的， 即是 你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的， 是啊，你那時候搞清低端已經搞那 麼大爭議了，是吧？如果你在你北京即係天子之下，你死人的話咧，你係仲大鑊。呢個就係 而家我覺得咧，你看到習近平嗰個同林鄭的處境有啲相似係咩咧？佢嗰個 command 嘅能力越嚟越下降。如果唔係，就唔會用170,000人咁樣嘅即係電視講話嘅方式，電話電視講話咧去傳達嗰個抗疫嘅信息嘅。我覺得，因為你有個黨嘅組織機器㗎嘛。 係啊。 咁你如果黨組織機器都唔用嘅原因係咩咧？就係佢唔聽你講，或者佢唔 work 咯，根本係。所以先至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好啦，我哋休息一陣，記住大家可以用過數快 FPS 2629640支持我哋。我哋仍然係呢個 YouTube 嘅黃標，大家見到。 喂，黃標呢個問題， 繼續都 係 黃標。 我哋認真講。 陣間休息一陣，翻嚟講啊。 係啊。 係各位，我有好消息嚇，好耐冇賣廣告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就要賣廣告。咁就咧，我哋經過長期嘅研究同埋試驗過之後咧，我哋已經咧係到咗韓國全羅道嘅新呢、這個新東津米。呢、這個米咧係非常之名貴嘅，一年一做嘅啫。12月收割，2月入袋，由打米至到包裝咧都不經人手嘅，全部自動機械化處理，保證乾淨衞生，而且咧係。呢啲係最新嘅米嚟嘅，係最好食嘅。咁我哋咧就喺餐廳咧就做過 blind tasting， 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喺所有米入邊，包括貴佢好多嘅日本米入邊咧，最好食就係呢只韓國米，最好食呢只韓國米。咁而家點樣賣法咧？其實我哋唔係入口咗好多嘅啫。凡喺門市買夠200蚊，加25蚊咧，就可以買1kg嘅新東津米。街道咧係賣緊45蚊嘅，如果你買夠500蚊咧，就係可以買10kg 嘅新東津米，價錢咧係220蚊啫，圍到22蚊一 K 嘅啫，係我保證你好食嘅，一定要試一試。